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嚟浩浩汤汤。咁啊，其實 Jeffy 咧就頭先咧都有個意見，都唔係頭先㗎啦，一路都有㗎啦。佢話：財哥，其實咧你就成日就應承就講經濟民主，但係你講來講去都未講到喎，究竟可唔可以講得清楚啲？究竟你想講係乜嘢咧？咁樣嚇，咁我呢度咧真係要回應啦。其實當然亦都係對所有嘅聽眾啊、觀眾啦咁樣啦。嗱，其實我可以一路用一個比喻咧，就好易大家明㗎啦。都話人類自有文明以嚟咧，係嘛？進入農業社會啦，定居啦，又有最初嘅城鎮啊，後嚟嘅城市啊，嚇，後嚟有帝國咁啊，唔使講添啦。其實咧都係一個階級社會啊，而且呢個階級社會入面咧，統治階層咧嗰個領袖咧就高高在上嘅，係嘛？即係以前可能就係啊嗰啲酋長，後嚟啊就變咗。就是一個共主，我哋以前咧，譬如呢個軒元啊，嚇戰蚩尤啊，嗰陣時我哋叫共主啦，嚇咁。但係尧舜咧，後嚟慢慢咧，其實都變咗係皇帝㗎啦，嚇，即係東周、西周啊，即係西周、東周之後，咁你春秋戰國嗰啲已經係皇帝啦。當然最勁嗰個皇帝咧就是秦始皇啦，啊好啦，咁之後咧其實都係全部係帝制。咁但係咧，你諗下喺過去，其實係好晚近、好晚近嘅喎，真係推翻帝制呢樣嘢真係好晚近嘅事。當然喺而家嚟講咧，有啲國家咧仍然有帝制，但係就象徵式嗰、那個就嚇、啊、我哋叫 figurehead。咁但係咧，佢就唔去正式嚟去干預我治理嘅國家嘅咁樣。咁但係真真正正有實權嘅帝制嚟講咧，嚟去推翻咧，其實真係我哋中國都算好叻，我哋差唔多第一個。 哦， 1911年，你諗下，嗱、俄國咧個沙皇就好勁咧，但係佢遲我哋6年。1917，咁、但係其余呢，當然美國就冇皇帝啦，咁呢個當然係更加早啦，佢1776年立國都冇皇帝嘅，淨係得美國總統嘅，咁你可以話佢巴閉啦，咁但係佢一個全新嘅國家嘛，佢冇呢個歷史包袱嘛，佢冇咗呢個傳統嘛，咁你話 OK， 咁佢都算巴閉，我唔係話佢唔巴閉，咁但係即係佢同我哋其他國家呢係有所不同嘅。好啦，其他傳統有帝制國家嚟講呢，你睇下即係真係㗎。嗱，法國嚟講呢，當然就係喺巴黎嗰陣時咧，嗰、那個嘅法國大革命，咁就推翻咗嗰個帝制啦。但係後嚟拿破崙就稱帝啊嘛，嚇、咁所以咧係有反覆，嗰、那個叫復辟啦。咁但係後嚟就輾轉，所以咧其實法國都係好早嘅。咁但係咧，其他你諗好似英國啊，嚇、甚至好多北歐國家噃、啊，你知道譬如丹麥啊嗰啲咁嘅瑞典咧，仲有國王嘅喎、啊，好啦，咁但系咧，我哋1911年咧就推翻咗幾千年嘅帝制啦。 不過我呢度咧，我都要炒一 炒。好， 系啦，就係、是、我之前同財哥講過，即係我都認為咧，中國人咧其實咧係制度上推翻咗呢個帝制， 係 精神上咧，其實佢哋都係咁奴性嘅。 冇錯啦，所以我哋而家咧好渴望有集帝啦。 冇錯。 唉，冇錯啦嚇。 根本係一個制度啫，但係就冇諗冇一個理念係。 啱。 冇錯。 咁樣咧，講真，我哋104年啫、都係唔夠104年啦。咁所以咧，104年喺人類歷史入面咧，你都可以話都仲係短啦嚇、即係比起呢個5000年嘅帝制嚇，咩、中華5000年啊咁樣嚇。咁樣咧，但係大家諗下，其實以前嘅帝制係乜嘢？是世袭嘛，世袭咧就即系话老豆传仔就仔传仔，一代一代传落去。当然喺呢个男尊女卑嘅男权社会、父权社会咧，就只系长子的孙添啦，吓女仔就冇得问啦。虽然系有突然间整个母七天啊嗰啲系异数嚟噶，系嘛？好啦，咁于是咧你系一代一代系世袭嘅，啊你话李家天下就李家天下，啊唐朝系嘛？啊然后你话朱姓天下。就朱姓天下，明朝咁样系嘛？好啦，咁於是咧，你就覺得咧係天經地義、理所當然，係冇人會質疑嘅，亦都覺得係合情合理嘅。而且你都可以咁諗啊，你話喂，呢個天下係我打翻嚟嘅，哇！我幾辛苦，我搏咗條老命嚇嚟、去打落呢個江山，係老子打翻嚟嘅，所以我呢個江山係一代傳一代落去，好合理啊。但係今時今日嚇、自從特別係我哋中國推翻咗。帝制，而俄國亦都推翻嗰個沙皇嘅帝制之後咧，其實一路咧，我哋已經係唔會再接受現代文明咧，係唔再接受呢套啦。所以點解我哋先覺得北韓咁可笑，或者話即係完全都仲係咁落伍？ 係嘛？金姓天下，一代傳一代咁樣樣係嘛？咁所以咧，我哋就覺得喺政治上咧，我哋已經係追求一個民主制度，係民主化，真係應該係為能者居之，所以又有民主嘅選舉嚇、啊，選賢任能，出任我哋呢個國家領導人啊嘛。咁呢個就係政治權力嘅民主化啦。但係好有趣嘅就係話，喺經濟權力方面咧，其實我哋而家仍然係世襲喎， 嗯， 係嘛？即係話我賺到幾多錢咧、 啊？ 我傳俾我個仔。當然你中意分身家十個仔平分又得，但係你大嚿傳曬俾個大仔，其餘嘅咧，即係總之咧就是、你知啦，好多呢啲咁樣嘅超級富豪咧，到晚年咧，哇就陰功啦，因為咧就家和就萬事興，家衰咧就口不停，咁樣咧就其實係爭家產爭得好緊要啊，係嘛？我哋都知道啦，但係佢都冇辦法要忍受呢樣嘢，因為佢個財產就係佢私人嘅、 嗯， 所以就傳落去啊嘛。咁、嗯、於是咧，佢傳落去嗰啲富二代、 嗯， 就可以傳到富三代、 嗯， 富三代就傳到富四代。咁我以前我都分析過啦，即係呢一種你又話咩自由經濟， 嗯、 你又話要有一個係競爭完全競爭 perfect competition， 最重要嘅就係喺起跑線，即、就、係、是、一齊喺起跑線叫 level playing field。但喺現實世界就係完全荒謬嘅。系嘛？因為嗰啲富二代、富三代咧，基本就已經喺條起跑線前面，都唔知幾遠啊！ 哦， 係嘛？咁、嗯、呢個大家咧係接受喎、 啊，嗯，係啊， 接受喎、 啊，就冇人質疑， 冇人質疑喎、 啊，係、啊。 咁有咩奇啫？喂，我哋帝制都幾千年都冇人質疑啦。 嗯、 啊。但係我而家質疑咧，就話啊，李博士，不如你翻去寫科幻小説啦咁。 哇！哇，終於明白。 係咪啊？因為我哋個人個頭腦咧，係真係已經。完全向咗個方向咧，你係冇可能去想像另一種嘅方向啊、 嗯！ 但你諗下，其實嗰個經濟嘅權力嘅勢襲咧，喺比起政治權力嘅勢襲咧，其實嘅影響啊，係而家嚟講分分有過之而無不及嘅。嗱，點解我分析好簡單？以前嚟講咧，政治權力咧就好易轉化為經濟權力嘅，因為事實上係啊，尤其是帝制嘅時期， 嗯 啊甚至是那個皇帝的老婆那些皇親國戚、啊、就是因為他有權就有財嘛、 啊、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嗯、是不是、嗯、理論上所有的財產都是我的、啊、不過當然我是、就是、兼顧天下蒼生、啊、我就當然不會搶曬你啦，當然不是啦，他搶曬的時候起來造反你什麼都沒有啦，是不是、嗯、但是理論上就是說莫非王土所有東西都應該是我的，咁佢係要嘅時候，你諗下咩選妃後宮佳麗三千，所有嘅奇珍異獸，所有金銀珠寶最靚嘅嘢擺曬喺後宮啦，係嘛？咁所以咧，以前咧佢又即係要咩享受咩享受，所以有權就有財啦，即係嗰種嘅物質享受啦。咁但係而家今天我問下你啦，呢個政治權力係咪噗一聲可以轉化為呢個經濟權力咧？ 當然而家就可能冇以前咁犀利，但係。我都相信呢兩樣嘢係好有聯繫， 好有聯繫。但係起碼喺理念上嚟講，或者我哋而家原則上咧， 即係我哋接受唔到， 接受唔到嘅。你諗下， 領導人突然之間話要攞 曾蔭權咧、 啊， 係、 嗯、 嘛？係、 啊。 你話佢貪威識食啊，貪飲貪食啊，咁樣啊嚇，又私人遊艇啊，又私家飛機，都已經俾人鬧到飛起啦。 冇錯。 佢去南美洲住嗰間房14萬一晚嘅、 嗯， 都已經俾人鬧到，咁啊係抵鬧，大佬14萬一個窮人，你話係幾多錢啊？佢住一晚就14萬嗰間嚇去南美洲，咁係癲嘅。咁你仲有湯顯明啊嗰啲飲茅台啊許仕仁嗰啲咁樣。 嗯。 咁所以咧，因為我哋而家有即係。完全一種叫嗰個反貪嘅意念啊嘛，係、 嗯、 嘛？咁當然咧，國內過咗幾十年啦，其實改革開放以嚟咧，嗰啲以權謀私嘅就多到不得了啦。但係而家啦，我哋呢個習帝咧，習大大都已經係嚴打啦，係咪啊？好啦，咁所以即係講真啊，就算當時阿温家寶未落台啊，佢身為總理啊，成日強調咩人民總理，但係嗰陣時佢個外家。就 都 啲人話佢哇又敛財啊，又話即係做生意就唔知誒用關係賺好多錢啊，都搞到温家寶一身蟻都好尷尬啦，係嘛？咁所以你諗啊，即使就係一個冇民主，係專制嘅地方，但係而家我哋個文明啊個觀念咧已經改變咗啦，即係話你將一個政治權力轉化為一個大量嘅財富咧，我哋係唔容許嘅。喂，你係人民公僕啊嘛，你嘅即係年薪幾多就幾多。當然你在位嘅時期，你係樣樣嘢都免費嚇、啊，即係你可以住禮賓府啊、總統府係嘛？你嘅出入咧有曬司機，有曬守衞，你食嘅嘢咧有埋廚師煮埋你食嚇、啊。奧巴馬咁樣，你半夜三更咧你都可以走去宵夜，半夜三點都可以叫個廚師整樣嘢你食係嘛？即係奧巴馬喺白宮，咁呢樣嘢我係接受嘅，即係你在位喎、 啊。 但系当你一卸任咪点啊？ 哦，咁啊要全部唔可以 冇啦嘛，你有退休金咪退休金咯， 嗯， 系咪啊？最多咪俾个免费医疗你咯， 嗯， 但系你唔能够再揽住嗰啲财富啦嘛，吓，嗰啲就因为你在位先有噶嘛，嗰啲所谓特权啊咁样，所以咧，即系今时今日现代文明嗰个观念咧。即是政治权力就不能够直接转化为经济权力、 嗯、是 但是相是进步啊是不是、 啊、 但是相反呢、 嗯、经济权力 就是得、啊嗯、以前来讲呢尤其是我们中国因为我们中国呢就是士农工商都讲过啦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以农立国所以就是农重农的主义嘛那我们呢就农业是为本的那当然皇帝当然是即是万民之首啦那但是呢社会上面呢各行各业呢士农工商呢即係其實我哋好巴閉嘅，我哋好有文明嘅士，即係讀書人咧就是、最高嘅嚇、啊。當然你話我哋好虛偽啦，中國人啦嚇、啊，即係梗係槍槓子弟出政權以前攞把刀都可能叻啊。但係起碼理念上、觀念上，我哋認為讀書人係最高嘅。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好啊，農就農民啦、啊，工就是、工業手工業啊嗰啲啊，商係最低噶嘛。咁但係以往其實咧，從商致富嘅人有冇咧？梗係有啦！我哋中國以前啊，嗰啲富商巨貴好勁嘅一樣嚇、啊，即係咧以前明朝嗰陣時咧，有個叫沈萬三、沈萬山啊，一個山山。咁啊，清朝嗰陣時有個和珅啊，有冇聽過紀曉南啊嚇？和珅啊，即係乾隆嗰陣時，哇，仲有好多㗎。其實呢啲咁樣咧，但係咧，其實佢哋話就話富可敵國，但係佢哋係冇政治權力嘅。因為以中國嘅傳統嗰種咁樣嘅政治制度咧，佢對呢啲有錢人咧係非常咁嚴密控制，同埋好忌憚嘅，就唔會俾佢發圍嘅嚇。咁佢係可以窮妻極侈，佢有錢可以亦都妻妾成群，好多家丁買田買地，冇錯。但係佢影響唔到政治。但係當然西方呢樣嘢咧就唔同嘅嗰、那個傳統嚇、啊，即係自從羅馬帝國崩潰進入呢個中世紀嚇、啊，又經歷黑暗時代，但係後嚟咧。封建制度崩潰啊，就文藝復興啊，咁樣一路咁落嚟咧，其實咧西方嘅商人嘅影響力咧就相對大好多嘅。咁呢個當然就係我本書入面有詳細解釋啦、解説啦。咁但係即使到今時今日咧，實際上真係大家我都講過啦，美國係嘛嗰個喬姆斯基都講過，佢話美國唔係兩黨制，而係一黨制，嗰、那個叫商家黨，係嘛？咁、 嗯、 就係啦，我哋知道其實奧巴馬都係要聽嗰啲。大財團、大財閥嘅話嘅啫，係嘛？咁所以咧，因為佢就算你表面上有民主制度，好民主啊！嗱，總統啦、啊，權力好大，不過我有制衡，因為我有參眾兩院。譬如英國個首相權力好大啦，唔緊要，我有上議院、下議院。但係嗰個問題，其實呢啲參眾兩院、上議院、下議院嗰啲，全部都有好多本身就係大有錢佬。就算佢唔係大商家都好咧，其實個背後都好多大商家。實際上，尤其競選嘅時期嗰啲政治獻金啊。啊！就幫佢啊！咁實際上咧，佢哋係已經受好多呢啲有錢人咧就操控曬嘅。